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寂寞当然有一点 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，距离是一份空枕，测量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。 下着有些伤心的雨，这是一个很在乎的我和一个无所谓的结局。曾经为了爱而努力，曾经为了爱而逃避，逃避那熟悉的往事，逃避那陌生的你。这是天很寂寞的天，下着有些伤心的雨，这是一个很在乎的我和一个无所谓的结局。再也不知道你的消息，再也不知道你的秘密，

在想还是晕眩，对于风轻明信片，一次纯情的探险，记忆随意沉淀，难忘记那些艳阳天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陈数。很多朋友问皮肤好怎么保养，其实我吃燕窝有十几年了。以前都是自己炖燕窝，一忙起来就没时间，还好遇到小鲜炖鲜炖燕窝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，零添加，让我不管在哪个城市拍戏，不管有多忙，都可以享受到一份新鲜营养又好吃的燕窝。参加天猫九九品牌欢聚盛典，认准鲜炖燕窝专家品牌小鲜炖。 2018塞美斯北京国际旅游交易会，30个国家近300家参展商举办超过30场专业旅游展会，采用预约系统精准匹配模式，共享机遇，无限商机。9月5号至7号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国展，现诚邀您报名，成为塞美斯北京国际旅游交易会专业观众。更多资讯，微信公众号搜索“塞美斯旅游展”。 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，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，安全放心的服务就在管家帮。祝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！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我是车点点创始人王林，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，祝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！ 我是唱吧 CEO 陈华，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，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！ 我是途远 CEO 石少东，打开九六九，听见好时光，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！ 我是位于 APP CEO 张磊，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，祝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！ 我是经典委员唐莹莹，北京爱琴海薰衣草庄园的庄主，听经典九六九，悦享品质生活，祝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！

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阿里云创始人王坚， 我对马云也说过很多次，他说王坚，他说我对你的要求就是不要拍桌子了，知道吧？但是你知道，你遇到那么大的挑战，你一定要完成的时候，你的行为不是你平时可以想象的。某种意义上，你也在丢命。如果这件事情做了做不成，你就少了十年的命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所有人都离开阿里云了，但只要有一个人在，这件事情就可以继续下去。 话剧演员王洛勇， 那几年是啥事也不敢参加，不敢多说话，回到家里就睡觉，一个星期八场。我说我责任太大。我记得当时一个演员说，当我们第一次看到洛勇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他是谁，看到他那么个瘦弱的样子，没想到他能够真的把这个角色拿下来，我们才知道不能歧视，不能事先把人看死，让我们一起给他力量。哎呀，真的是有一种感觉，被他们接受的感觉，很亲切。 主持人孟非， 印刷厂当工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开始正经八百谈恋爱的，有更多挑选的机会，同时也意味着有更多犯错的机会。我对那些特别绚烂而短暂的东西，我都没有太大的兴趣。我觉得那种特别美到不真实的，看的人肝肠寸断的，激情澎湃的那些东西，它都属于艺术作品。不是说选择多了，你的幸福的几率就会同比的增长，我绝不相信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我国首部土壤污染防治法将于2019年实行，该法律要求强化农业投入品管理，减少农业面源污染，加强对未污染土壤和未利用地的保护。中国八月财新制造业 PMI 为50.6，预期50.7，前值50.8，这个数据同时低于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。由于产出加速扩张而新订单增速放缓，用工继续收缩，未来12个月经营前景的乐观度仍然偏弱。今日在2018新财富大健康产业论坛西安峰会上，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明确表示，认为中国不会有通胀，因为现在需求的拉动和货币的超发中国都不具备，所以不用担心中国的通胀问题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藏在月光背后，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？坐在安静角落，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。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，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。静静地想一想，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？你伤害了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怀疑是多余的，可不迷信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。是自己幸福的时候，静静地想一想，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？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怀疑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。